经被你占据，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，请愿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。

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，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旧单车，老情歌，脍炙人口，深入人心，带您重温昔日的流行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往下收听。好，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李宗盛、林忆莲《当爱已成往事》。 泪眼朦胧，忘了我就没有用，将往事留在

共荣。